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假离婚的纠纷。假离婚呢，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啊，只是一种通俗上的称谓。其实离婚呢，只要是双方自愿，并没有所谓的真和假。那所谓的假离婚呢，就是夫妻双方啊，为了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而主动离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呢，是目的达到了，想再复婚却复不成了，由此引发了不少纠纷和麻烦。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不同的涉及到假离婚的一些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陈宜佳法官。陈法官您好。 您好李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假离婚是吧？ 对，不只是假离婚， 不只是假离婚， 还有假结婚 啊。对对，这样的一起案件。这其中是涉及到房子，因为很多不管是假结婚还是假离婚啊，往往都是和这个房子啊等等大件的财产相关的，主要是房子。那您先把这个纠纷发生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纠纷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这么一个事件。在谈这个纠纷的发生的过程之前啊，我首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一个小常识。假结婚和假离婚只是我们口语化的一种表述方式。 对， 实际上这是带引号的。而离婚和结婚，只要它是符合法律生效的要件的话，它就是有效的。 对， 下面我向各位听众朋友啊，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么一个经过。然后咱们这个案件的被告呢，文女士与一个案外人是一个同胞姐妹的关系，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双胞胎 。而本案的原告这个英先生啊，他实际上是被告的姐夫。 什么意思？我说就是文女士她也是有个姐，他们俩双胞胎嘛。 对。 那文女士实际上是妹妹。 对。 她有一个姐姐。 姐姐是案外人。 是案外人。 本案的原告是她的前姐夫。 哦，就是那个男的是吗？ 对， 是他的姐夫哈。 对， 这俩怎么就打起官司来了呢？ 是这个原因。文女士呢，也是本案的被告，她想出卖一套房屋，但是她名下的房，对，但是她名下不只有一套房产。而咱们现在北京市的对于房产买卖的这个税收政策来讲，如果是非满五为一的话，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她想达到这么一个避税的目的，她想把这个房产啊，经过一系列的所谓的合法的操作，转移到其他人名下， 这样避税之后他所取得的价款能够更高一些。 嗯，对， 所以说他把这个想法和他的姐姐沟通了之后，他的姐姐就与他的这个当时还是姐夫，也是本案的原告，解除了婚姻关系，离婚了。随即他的这个前姐夫啊，就与咱们本案的被告缔结了婚姻关系，就结婚了。 哦，就是说姐夫和姐姐离婚了，然后姐夫和妹妹结婚了。 是的 啊，那您说这个姐姐妹妹是双胞胎啊，他们俩是很像是吗？ 特别像。 哦，特别像是吗？ 对，开庭的时候姐姐啊作为第三人来，作为案外人啊来旁听了这个案件。 就您见到他们姐妹俩了。 对对对对对，当时说在旁听席上，我都感觉到我会产生一定的错觉。 哦， 我总觉得我的被告怎么又住在了旁听席上。 哦，哎，那也就是说妹妹并没有结婚是吗？ 妹妹没有结婚。 哎，他们这个三个人到底是怎么商量的呢？这件事情，他们如果说姐夫跟姐姐离婚了，然后又跟妹妹结婚了，会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会怎么样呢？ 姐夫的名下呀，实际上是没有住房的。他和姐姐离婚之后，和妹妹有结婚，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内，然后妹妹将自己名下的房产通过赠与的形式赠与给了自己现任的这个丈夫，也就是姐夫。 哦 啊， 哦， 然后之后再解除婚姻关系，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离婚，将这个婚内的这个财产啊，就赠与给了姐夫，达到了姐夫名下只有一套住房， 然后他自己名下也只剩一套住房。就是妹妹原来，因为她妹妹原来是手里有两套房子，是吧？ 对， 这样的话一下就变成了三个人各有一套房子。 对， 嗯， 但是本案呢，这个妹妹想出售的房屋啊，并不是在妹妹自己名下的，而是她赠与给这个姐夫名下的。 嗯， 然后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 嗯， 这份委托合同啊，也经过公证处进行了一个公证。 嗯， 也就是说，姐夫委托妹妹将这个房屋出售，并且有签订合同以及代领购房款的这么一个权利。 对，这样的话妹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卖这套房子了。 对，而且可以取得购房款。在出卖房屋经过了将近两年之后，突然又出现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后来这个妹妹和姐夫又离了是吗？ 对啊， 啊， 又离了。 这一步就是按照他们的计划，就是按照计划进行着。 是的， 就这一步又离了。那么就进行到这个妹妹卖这个房子了，而且她取得了姐夫的授权了，是吧？那这个房子又卖了两年啊。 房子当时应该是在双方离婚之后，半年内就已经出卖给了案外人。 哦，已经卖了， 卖给了案外人。 嗯， 这时候呢，妹妹呢拿到了购房款。嗯， 过户了吗？ 过户了。 也过户了， 过户了，这个都没有问题。 嗯， 然后问题是过了两年之后，姐夫又拿着委托合同，就是经过公证证明的委托合同来到法院起诉，说当时啊是我委托你出售我的房屋，那么你应该将购房款返还给我。 哦， 所以说就有了本案。 哦，是这样的。 对， 那这个他们最开始啊，这三个人约定的时候有没有说，比如说是姐夫跟这个妹妹又离婚了之后，那是不是还得跟姐姐再重新再领证再结婚啊？他们有这个约定吗？ 据我在法庭上所了解到的 啊， 这三个人目前还都是单身，没有再复婚。 您所受理的处理的这起案件就是姐夫告妹妹。 是的， 他的理由是。就是有那个委托书， 对，有委托合同，有经过公证证明的委托合同。那么根据委托合同里面的约定，我是委托你出售属于我名下我所有的房屋。那么你出售之后，你应当把所得的卖房款，再交付给我。 那当初在签这个委托书的时候，有没有写就是这个卖房子卖的这个钱谁来处分，归谁呀？ 没有写。只是在委托书中注明了妹妹有权利代收这笔钱。 妹妹什么意见呀？妹妹怎么说的呀？ 妹妹的意见就是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虚伪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双方啊只是一个假结婚和假离婚，实际的目的就是出售房屋避税，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得到了卖房款售房款之后，然后还是归妹妹所有。当然这一系列的行为啊还是有偿的。妹妹在庭审中提出，她曾经给了姐夫10万块钱作为酬金。 这一块啊，就比如说什么假结婚、假离婚啊，他们私下里有没有签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呢？ 没有， 也这个没有。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本案处理的难点。 对呀、啊，对呀、啊嗯，他们都没有。哎，那现在那姐夫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合法夫妻，就是结了和离了，是吗？ 对对对。当时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啊，我也问过原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姐夫 啊、 嗯，我说你们这个在短短的婚姻存续期间，也就是十天内，妹妹就把他名下的 房屋，他们婚姻就存续了十天， 对、 哦， 就把房屋赠与给你，然后之后呢，在十天之后，你们又解除了婚姻缔结的关系，原告你能解释一下吗？咱们的姐夫啊，回答特别有趣，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的回答，你就觉得生活啊，有的时候比小说要精彩的多 哦。 姐夫说，我和他感情一直特别好，感情特别深厚、哦、但是我们缔结婚姻关系之后啊，才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有违伦理、 哦、 我既然和他双胞胎的姐姐结婚了，怎么又和亲妹妹结婚了呢、嗯、然后我们又离婚了，但是离婚啊我觉得我也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嗯， 然后这个妹妹呢就把这个房屋赠与给我，作为我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这是他的理由、 哦、啊，他这么说好像听起来能还能够自圆其说哈，好像还能够说得过去啊，就听起来好像还可以。 对，但是这个本案的这些原告和被告啊，他们都是50年代生人。 嗯 嗯、我觉得这个他们所出现的这种行为与他们的这个社会阅历，实在是有违常理。 您刚才因为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那个姐姐哈，既然这个妹妹说，那我跟这个姐夫是假结婚、假离婚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姐夫和姐姐其实也是假离婚。那作为姐姐，她有没有在这起案件当中，提交过一些什么证人证言啊？说他们最初到底是怎么商量的呀？我觉得姐姐的这个说法应该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吧。 对，但是本案中啊，这个姐姐她并没有作为证人出庭，当然不作为证人出庭也是她的权利，但是不妨碍法庭去审查案件的事实。 嗯， 我们要求和这个姐姐进行了一个谈话，然后姐姐呢在谈话的过程中呢也通过这个谈话的形式印证了，妹妹所述的情况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至于她和这个本案的原告也是姐夫，为什么之后再没有复婚、是因为他们两个在离婚之前实际上双方已经分居将近十年了 哦， 但是一直呢没有把这个婚姻关系处理干净， 所以他们就没有再复 婚， 没有再复婚。好，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瞬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这起案件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这个姐夫的请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我们是在2017年1月份判决的。而在判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根据的是争议保留以及虚假意识表示无效的这么一个理论来进行一个裁判的。而实际上在民法总则，我们2017年10月1号，也是本案判决之后，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第146条，这里面呢明确注明了虚假意识表示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而如果是用这一条的话，实际上和本案的处理结果是刚好是契合的。但是当时在判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的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也会复杂一些。因为本案毕竟是存在一个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这么一个委托合同。 对。 而且还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赠与的赠与行为。在本案的裁判的过程中呢，我们认为不能通过这个外面的这个表象简单的去判断当事人真实的意识表示。我们 因为外面的表象看都是没问题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对。 当然了，然后我们需要去探究的是当事人一个真实的意识表示。首先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这个妹妹的说法是否是客观真实发生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审查，发现妹妹名下确实有两套房产。如果 就是原来最初是吧？ 对，如果她选择出售一套房产的话，那么必然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情况。再结合这个咱们本案原告，也就是姐夫和妹妹之间离婚和结婚和离婚，以及短短的这个10天的婚姻存续期间，就会发现双方的真实目的啊，在高度概然性上来判断，双方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来规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这么一个义务。 时间上应该能看出来，就是说妹妹跟姐夫结婚了之后马上就赠予了这个房子。 对， 赠予了房子之后马上就离了婚。 对，赠予房子之后马上就离了婚 是吧？ 办的还挺快的 啊，是吧？ 10天之内就全部都处理， 一处理结束立刻就离婚了。 对，是的。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判断啊，这个赠与房屋的这个发生必然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原因或者是解释的。但是由于呢，双方自结婚到离婚之间仅间隔了10天时间，而且婚姻期间非常短暂，而且离婚的理由啊，当时在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是性格感情不合。这个咱们本案原告姐夫与姐姐啊，解除婚姻关系也是在他和妹妹缔结婚姻关系之前的5天。根据上述这些事实啊，就很难理解是妹妹赠与房屋是对这个本案原告姐夫的感情的补偿，也就是说姐夫当时在法庭上的这个主张的这个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法院也对这个姐夫的主张呢不予采信。而在这个姐夫与妹妹离婚到涉案这个房屋委托办理公证办理委托合同的这个期间啊，这个妹妹啊还通过姐姐的银行账户，以转账的形式啊支付了本案原告姐夫10万元。 这10万块钱是能够查出这个 对对对 往来的是吧？ 对对对。 哦， 对此呢，咱们的妹妹说的是，这10万元呢就是借她的名字出卖房屋的这么一个酬金。姐夫在庭审中呢说是这是她和姐姐之间的个人债务，但是实际上如果他认为是构成债务的话，应该是进一步举证来说明这个债务存在的这么一个真实性。他没有尽到这个举证的这么一个义务，因此对他的这个陈述啊，我们也是不予采信。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认定这笔钱就是委托卖房的这么一个酬金。 酬金啊，就是为了辛苦你了啊，给你点报酬是吧？ 所以说呢，其实综合考虑上述的这些全部的行为啊，咱们不能把它孤立存在的这么割裂来看，而是应该是客观发生的，具有相当连贯性和相互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能够说明案件房屋流转交易过程只是这个姐夫和妹妹以共同的外在意识表示形成了一个这个虚伪的赠与和委托关系，这两个行为呢应该是无效的。而他真实的也就是内心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规避卖房的税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妹妹作为被告啊提出的抗辩主张更加符合社会的经验法则，也有具有较高程度的概然性，也就是说是通过先赠与再委托，然后由姐夫取得有偿费用后将涉案房屋作为个人唯一的住房出卖，从而协助这个妹妹实现规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最终目的。因此呢，本院对于这个事实呢进行了认定，所以说呢，我们就驳回了原告也就是姐夫的这个诉讼请求。同时我们也向相关的这个税务机关发送了司法建议，要求他们对姐夫和妹妹的这种避税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惩戒，同时也要补齐房屋出售其所应当负担的这20%的个人所得税。 对，就是你用这样的方法来避税，这种伎俩是不应该获得支持的。 对， 所以你该交多少钱你还得交多少钱。 是的，没错， 是吧？ 对。 那么也就是这起案件当中，妹妹既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费尽绞尽脑汁想的行为而最终少交了那些钱，那么姐夫呢想要那些钱的这个想法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样的案件啊，的确是很有戏剧性，但是也能够反映出啊，一些夫妻为了这个避税也好啊，为了能够再买一套房也好，怎么怎么样，想尽各种办法假结婚、假离婚哈。那么您通过这样的案子的审理，对这种有这种想法的夫妻，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我想对他们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构建诚信社会，人人有责，而且不存在假离婚和假结婚。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达到法定婚龄之后，我们一定要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 那问你一下，如果哈他们这个真的是这种假结婚假离婚的话，他们把这个他们的真实的意思私下里呢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在文字上能够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如果以后产生纠纷的话，把他们私下里签了这么一个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提交到法庭，能够获得法庭的认可吗？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我们民法总则第146条里，它一共包括两款。第一款呢，就是和刚才我陈述的本案有关的，就是虚伪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刚才您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第二款的内容，也就是说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是一个伪装赠与，而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合同的关系。赠与合同只是一个表象，那么赠与合同呢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至于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应当按照这个咱们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一个判断，看它符不符合买卖合同的这么一个要件。如果没有违反买卖合同效力性规定的话，那么我们的判断还是有效的。 那么就是在民法总则当中，实际上对这种假结婚假离婚的这种行为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规制了。 对。 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法律一些规制，那么以后如果大家在有的人还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获得一些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从法院的判决上来讲，这种法律依据就会更加的充分了。 是的，而且会一定会得到我们法院的否定性的评价。 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陈一佳法官，谢谢陈法官。 谢谢李雷。 那好，陈法官再会。 好的，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起孪生姐妹和姐夫假结婚又假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呢，就跟大家讲完了。这起案件之所以呢会引发这样的矛盾，就是因为和我们现在大家呢手头最值钱的财产就是房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往往这些假结婚的案件通常都是和房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假结婚的法律盲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